哇，翻翻嚟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咩啊？讲下 Skyline 先啦，即系香港叫做天空之城啊， 系 空调嘅空 啊。够熟啊！哇，咁啊，即系都有少少，即系英文又觉得好干净利落嘅 Beyond Skyline 咁，因为佢叫做今集嘅主角就 Beyond 咁，即系叫做系之前噶嘛，系案发即系外星人上集嗰个时嗰、那个时间点之前嘅事咁啊之前嘅、即系佢都系嗰晚之前啦，即系讲紧嗰晚嘅啫，之前嘅事咁啊地铁就遇到外星人咁样啦，咁啊之后要出多一家人。咁啊奇怪，咁但系个主轴咧，佢又叫做真系出翻晒解集啲人嘅，因为上个礼拜都讲过一啲解谜嘅成分。咁但系你问我越解就越模糊嘅，即系我都唔明佢啲脑有啲又得，有啲又唔得，跟住最后生到一件，咁啊直头有第二代啦！哇，即系跨到原来吸咗上个飞船嗰啲人啊，梗系你正常人类梗系觉得佢食焦咗啦。哇，原来上到佢上面又可以生仔嘅，即系甚至乎啊，分享睇电视啊、食饭啊咁都得噶。即系啲人喺吸到上个太空船上面可以生活嘅。咁啊，搞啲搞路又话嗰个上集嗰个脑啊变咗嗰个佢个男朋友啊变咗只外星人噶嘛。咁啊变咗红灯噶嘛，着只眼。咁啊喺度唔知点样揭骨啦，又遇上今集。 其实佢呢啲外星人就好奇怪嘅，佢就好似去到啲唔同星球咧，就会将嗰个星球嗰啲生物咧，就唔知做乜攞咗个脑咧，就摆落去佢哋啲生化兵器度嘅。咁 佢有 啲 解释， 兵器 佢话系收割嘅，佢就话调翻转，佢就话怀疑啊，即系有个下边有个设定有个地球人，即系都科学家聪明嘅，就话冇理由啲生基因会相配到我哋啲即系啲遗传密码咁似，咁调翻转会唔会其实你当好似做物主咁咯？其实系 一早就系养咗我哋啲 啦，然后就定期过嚟收割。佢系咁讲，用个收割字眼都冇得 O K 嘅，佢已经佢升嘅。 要翻个脑啦， 系啦，要翻个脑就控制嗰啲机械人，咁啊组成自己个，你当好似繁殖咁咯。我嘅理解啊，咁所以佢个实体都系咁样着住件盔甲嘅铁战士咁样。咁入边究竟原本即系叫今集佢只最后大佬啊？嗰只大佬最后系点？佢本身实体系咩？会唔会盔甲里边有盔甲？入边其实就好似忍者龟嗰只脑咁样。嗰只大佬咁样，咁啊唔知嘅吓，咁总之都系咁啦，咁有只咁样奸嘅嘢，咁跟住神啊神在又唔知生咗个下一代喎，即系意思咧，上集咪有个大肚婆，本身俾啲灯照过咁样，跟住吸咗上去噶嘛，咁点知原来过去又之后个脑到大肚个小，我明明得半年嘅啫，但系哇已经生得了，生完咧就极速长大嘅，即系讲紧应该喺时间点一个月内嘅事啦，咁。嗰、那個靚妹已經變咗我十歲十歲啦，即係 S23 咁大啦，差唔多啊，細少少啊，得唔得？都抽得過啊！呢、這個靚仔你唔好睇少喎，靚妹啊！咁啊，揭跨咁啊，個靚妹咧一出嚟隻眼已經有面泛紅光嘅，咁點解？因為咧今次調翻轉喎，反轉嚟講嘅喎，正常嘅外星係藍色嘅，咁啊紅眼咧就代表係有地球意識嘅，得唔得？即係紅色反而係自己人嚟嘅，得唔得？藍色就奸嘅，得唔得？和諧嘅藍光係奸，咁啊變咗佢都有撚紅眼咁啊！原來後屘搞下就嗰個外星大佬都喺啲熒光幕度見到，哇！呢條靚妹著曬紅燈，唔掂啊！咁一定要過嚟搞個靚妹，即係或者要殺個靚妹啊！咁佢哋於是啊，後屘逃出咗探船啊，跟住啊喺度匿咗，咁逃出探船啊，匿咗喺係咪柬埔寨咧？嗰度我都瞓咗，其實我都唔係好知 道。好似係 接近啦，接近啦，柬埔寨背景。咁話已經有啲地牢，就已經有啲革命軍喺入邊啦。唔好話革命軍啦，即係佢有啲殘弱嘅苦遇。咁另外啊，就有興有 就係嗰啲毒枭嚟啊，嗰啲 哦，即係本身毒販嚟嘅。哦，咁總之都抽得嘅，係啦，本身我都就唔記得。我瞓咗渣渣性嘅啫，一定瞓噶啦，都系。 突击死亡。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瞓个渣渣性嘢，突击死亡塔嘅变咗。我心谂 佢哋喎，真系啊。 真系佢哋啊，因为突击死亡塔我赞啫嘛，我嗰时未开咪讲，我赞突击死亡塔嘅，即系我唔系抽佢水，好睇嘅其实，即系你当杀破狼嗰只，不过佢唔系咁白嘅，你当斋打嘅戏啦，即系武术电影就唔系话动作片啦，即系有啲好嗰啲技击打斗嗰只咧，咁呢套突击死亡塔 OK， 跟住就瞓瞓啦，你超过十瞓啦，呢啲戏都一定瞓啦。发生完死咯！我系咪瞓过咗下一套戏啊？去咗有冇人拍醒我？跟住我谂嘅冇理由喎，呢个档期原来有套突击死亡塔续集咩？或者定系 reboot 啊？啊，我自己都漏咗，哎呀，真系咁望望下，原来又系 Skyline 嚟嘅，我都未即系瞓咗几个字啫咁样。咁我都唔知点解去咗柬埔寨。咁啊，我估系啊，因为佢落到去又上架餐，哇，开个储物柜咧，哇，入边咧。即係毒販，嗱毒販有武器都合理啊！但係毒販有武器咧，佢啲槍咧擺到咁整齊嘅，編曬曲，喂，好荒謬啊！ 我成日以為政府秘密基地，你咁講話毒反我啊，真係一係黑人問號啊！好整齊㗎，佢啲槍備裝得有曬 infantry coat， 跟住分鐘有個 admin 喺度啊，幫你 mark 數咁樣嘅，好整齊咁。哇！啲格鬥行好行嘅喎，哇！重機、火箭、炮手榴彈、咩 C4 炸藥，跟住追擊槍，哇！一係咁依立都20-30把槍，跟住架山刀咧都20-30款嘅，咁立曬出嚟打鑊，咁佢哋就成個飛船啊罩住咗佢哋個地牢入口啦。不過好似係咪有少少講就因為嗰個雷女俾佢 detect 到個位置，係嘛？好似係咪咁樣感覺我都唔記得，因為佢點樣揾到佢咧？照計唔係匿埋咗嘛？係我都唔知啊。做咩？ 即係喺個地底度。 係啊，照計唔知噶嘛？個基地係秘密噶嘛？如果唔係，你點生存咁耐？ 係啊。 系咯，但系就總之係咪因為個女佢喺個熒光幕見到成團紅色點咁樣，咁於是就走咗過嚟罩住個。 我哋架外星飛船根本就炒咗落去哋嗰基地上面嘅啦，已經係。 我即係唔係特登飛去嘅咩？哦，即係之前炒咗嘅。係 嘅。 哦。咁係佢逃出嚟嗰下，因為呢個講嘛，上集嗰、那個即係叫做最後變個星人嗰、那個，最後犧牲咗自己啊，打嘢就救佢哋㗎嘛。咁即係船又炒落去啊，應該炒正落個毒梟度，係啦，毒反度，係啦，類似啦。咁係我而家先開始斷裂啦，因為都中間係咁合嘅。咁跟住最後啦，咁啊食一鑊熟打，哇！最後打就勁啊，無端端著咗，跟住仲哇！嗰、那個佢喺個監倉度放出嚟嗰個突擊死亡塔其中一個咧，嗰、那個做咩事無端端俾人困住咧？佢有冇解釋嘅之前？定一 佢哋係兩幫嘅毒梟嚟嘅開頭。 哦，即係有啲我知 話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余华系啊，我有啲即系塞尔克翻来咁样两帮嘢又系 ，OK， 系啦，咁啊总之系啦， 好似系警察嚟嘅开头系， 系啦、啊、类似啦，咁啊总之有两兄妹，但系个妹都还可以噶，即系有个男即系亚洲裔亚洲面孔嘅女仔， 两兄妹嗰个就应该系阿黄光亮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就系啦， 个电单车头盔就见唔到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都抽得嘅话。佢個大佬後屘個 係 啊， 揸住兩把刀啊，可以片低啲外星人㗎。 係一定啦。當你到最後 ending 咁，開頭都係有啲叫做攻防戰嘅，裝啲 C4 炸彈，咁你知道藍色嗰隻嘢好多光㗎嘛，先見光引到某個位撳掣炸咗外星人都合理啊。仍然個打法係流於即係正常嘅打法，但出到去啊，終於佢啊帶埋啲苦魚，叫做最後啊喺個地道度捐咗出去，咁啊叫逃亡啦。咁啊，哇！啲外星人就落曬嚟。即係而且著曬盔甲就唔係超大型機械人啦，即係先講咗等身嘅外星人落曬嚟，都講緊嗰度拉歪都好諗50-60隻嘅，咁啊哇困獸即係俾佢哋圍住包圍剿滅嗰只啦，哇男主角上身啦，即係兩把匕首直頭突擊死亡，就打埋佢一衝埋去咧，接近即係爭在唔係無面超人嘅啫，哇插啲骨關節，佢仲要殺一個外星人咧，一刀劏落七關節，一跪低跟住再勒頸，跟住再打個關鬥，擰轉唔望一嘢插背脊個屎眼咁樣嘅，即係一隻怪獸起碼都20-30刀嘅斬，跟住咩打打破打打咁樣，跟住只外星人咁樣片開曬啲血，我懷疑唔知血定係盔甲啊，咁然後跌低咗。最好笑咧，波茨摩佢又出翻佢嘅啲 NG 片段，佢個幾幕就打得下咧，打甩咗個面罩。嗰啲老諗又露咗個樣嘅，全場喺度笑咁樣。咁啊，原來佢拍嗰下真係著住啲膠衫就考流嘅。嗰啲膠衫咧，即係啲位好松，打打下會甩啲嘅。 好靚㗎啲， 係可以咁講啊。 做係好好啊，做得。 係即係嗰個造型好嘅，但係就可能佢有啲關節位咧，即係做咩一路打落甩啲嘢鬆出嚟咁樣，可以搞嘢嘅。咁佢有啲咁樣嘅 NG 片。 拍嗰陣。已經係幾個樣咧，其實佢嗰套嘢係整得靚過 Iron Man 嘅。咁都係喎，你啱唔係啊？ 佢 Iron Man 你睇佢拍嗰陣咧，就真係流啦。 係啦，佢係靠 CG 塑到變金屬嘅，係啊冇。 佢呢度咧就真係 真 係 一嚿固體 樣嘅。咁至於你話佢甩出嚟，佢實甩出嚟㗎，因為佢呢隻嘢佢本身係大過人㗎嘛，你要理解。係 啊，高啲扮嘅，佢應該 本身大嘅嘢啊，大。 唔係佢墊高咗啫，佢嗰隻即係高，我諗正常兩米咯，兩米咁上下啫都係啊。 其實佢隻手都長咗嘅，你 啊咁係係啊，即係可能墊高。 手其實佢係好似都係拎住個鉗，跟住再伸，所以佢拎嘢唔係好拎到嘅。你見 佢 都啊跌咗啊， 係啊 係 啊， 咁樣個人係 extend to 佢啲手腳腳，咁就好似而家咧啲人 cosplay 嗰啲大機械人咁嘅原理，即係佢行下會撲街啊， 即係強化外骨落咁咯，好似係啊，明啱啱啊，同埋係好似腳入去嘅 頭盔啊，亦都唔係話即係戴得好話，即係當然佢唔係話自己甩，咁你打咗佢打甩咗佢皮啫，咁咪戴落去 打甩咗好搞笑嘅。 跟住有啲咧打打下咧，佢只腳其實有少少外咬嘅，即係好似有少少啲草蜢腳咁樣嘅。跟住佢幾次打打下就撲咯，即係撲咗喺度咧。跟住嗰個即係個腦入面，我撲咗落去撞到個頭啊，甩曬啲嘢，跟住反轉咗又起唔到身，跟住啲人又衝出嚟救佢，咪好好笑嘅。咁有啲行喺啲太空船入邊又 kick 到成個趴街。 係 啲 NG 片嚟，係 NG 片嚟。但係幾好睇嘅嗰 NG 片，我反而最集中睇啊，睇 NG 片啦，即係問我成套。 佢後邊嗰段咧？如果你话以特摄片，我特摄片论特摄片吓，阿黄光亮打嗰段咧，其实拍得好好嘢嘅。 唔系唔差，长镜好多有镜头摆位噶，同埋好嗰啲动作设计过冇重复噶。 要谂下，因为嗰只啲怪佢哋系就咁即系要踩高脚扮噶嘛。你喺套戏入边佢冇穿灯嘅，一定吓穿灯嗰啲。 系冇错， 系。你见佢系好流畅噶，打得即系嗰啲怪唔系企喺度俾佢打噶，啲怪有动作噶。 系，同埋会挥手挥脚。旋轉咁 樣係啊，佢亦都係好多係其實係一路打啊，佢唔係話一個 shot 跟住一個 shot 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佢嗰段係拍得幾好 嘅。係啊，所以我就話嗰段好港產感覺嘅，即係成個冇。 唔係港產拍唔到，你唔 好話港產。哦，即係特攝感覺，明白？ 特攝，直情特攝啦，仲要拍得好嗰只喎。 同埋佢係一路打一路停嘅喎。 真係 港產唔識拍呢啲㗎，你唔好話港產，港產唔識拍呢一種， 即係冇咁高係嘛？明。咁啊，即係佢一路跑一路逃。 人打人，大家識功夫，大家都係甄子丹咁，其實係嗰班人自己好打咋嘛。當然，你話攞鏡頭都有少少嘅。咁但係佢呢度呢，因為特攝片嘅原因呢，嗰、那個唔係即係佢打嗰隻唔係人嚟㗎嘛。咁你係要點樣營造返佢嗰個怪物啊？嗰啲咁嘅動作，其實佢係唔錯啊，做得。我哋對佢特攝嗰部分好欣賞嘅。 係啊，唔差唔差，真係唔差。咁啊，跟住就係啦， 嗰 part 啊，唔係講 冇錯，係特攝嗰 part 係啊，其實咪好似又咁講，佢個別有啲場口咧，你問我都有啲深印象嘅畫面就即係有啲 icon 類嘅嘢嘅。咁但係佢成個故事即係串佢就即係係啊爛片底咁解啫。咁但係講埋最尾啦，咩 ending 又話原來嗰條女有啲血嘅喎，啲血就唔知有個男主角又可以咧就再次入個飛船啦，即係擒咗入個飛船啦。咁喺跟住咧唔知點搞啊搞下喺嗰個佢有個即係有個工場啊，不嬲啜啲人類個腦啊，再混入去。咁啊混啜完之後，仲有佢另外仲有個咧，即係叫做叫操縱波發射系統噶嘛，即係咧喺佢會有粒炮咁啊，有粒藍去啜。男珠会射出去个天空咧，佢就好似啲信号炮长流咗去空中啦。咁又会射啲蓝光啦。咁原本条桥就除咗系啦，除咗探船系会吸人之外咧，咁嗰啲蓝光就会令到你行去探船度再吸上去，即系有个催眠作用啦。你当嗰个蓝光亦都好似有啲指挥嘅作用嘅。咁原本是男性啊，咁就系咁样个男啊个老豆啊，唔系都唔系老豆啊，叫而家就叫当系哎呀老豆啊。咁啊，于是啊，因为佢其实个老豆老母死咗啦，即系嗰个女仔真正，因为个老母喺上面系啦，佢都临时托孤。 但系将红蓝色转咗做红色咧， 冇错， 有嗰啲做嗰啲外星人，即系其实佢哋唔系外星人嚟噶嘛，佢哋攞个人类脑嘅，就变咗好似外星人，咁佢就会醒翻晒，就有翻自己原本嘅意识， 就变翻红色灯，冇错， 咁佢哋就当翻自己系地球军，咁就反击， 冇错， 系简单讲系咁， 系啊，最后 ending 就 咁啦。甚至乎咧，讲呢个女仔咧，亦都好快已经变咗大个添。变埋大个，跟住就率领所有嘅地球军就去反击啦，去到月球咁啊，企图咧就想再开第三集， 系啦，直头坚系揸架飞船噶，有激光炮咁打嘅。 解释下啦，其实咧呢一个公司咧，其实系两兄弟搞出嚟嘅。咁佢第一集咧，其实嗰时佢直情喺自己个 apartment 拍嘅啫，我话俾你听。即係如果你而家 先係嘅，第一集咧好流㗎，係啊，淨係自己屋企，係啊，停車場咁樣拍曬㗎啦，係啊， 係喺自己屋企房口度拍嘅啫。 跟住有啲歪 shot 做 key 咁啊，算啦，係啊，第一集係咁嘅，係啊，冇錯。 即係如果香港啊，賴嘢分咗俾抽到拉咗㗎啦，係，我話俾你聽，有啲佢唔知做咩啊，嚇嚇 ，OK。嗱，咁點解佢哋咁勁咧？就因為佢哋根本咧自己係做特技嘅。 啊！即做后期，专做 comedy 嘅，系明白未？ 基本上佢哋可以，即佢自己搞嘛，咁你咪变咗可以搞得好咯，同埋靓咯，因为佢自己系专门做呢样嘢。咁所以咧，你睇上一集咧，系咩故事啊？拍嗰啲嘢就一般啦， 流流 咁啦。但系你特技咧，佢唔渣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嗰套 Battle of LA 啊，其实都系佢哋搞嘅。 OK。 你话 正 正 啊？正到乜鬼？有啲外星人好似接近线落咗个海度，跟住慢慢侵略。 系啦 ，L A 嗰套嘛，系啊，冇错冇错。 咁嗰套呢，其實嗰時呢，未必係得佢哋啊，即係可能佢哋其中一個 team 啦。 咁嗰時咧，曾經嗰套戲啊告，即係 Sony 應該，如果冇記錯，係告佢哋兩個嘅，就話佢哋當時接緊佢呢個 project， 但係自己又另外搞套即係好類似嘅嘢，因為佢都係 LA 嚟㗎，佢嗰度， 哦， 佢啲古仔嗰度都係 LA 嚟㗎。咁嗰時有單官司嘅，甚至乎，咁但係好似話後屘咧，就話證明咗就呢套戲冇任何係嗰套戲嘅片段嘅任何嘢嘅， 獨立嘅 做嘅嘢咁樣，咁總之後屘就。总之就好似冇再告落去啦，吓可能系咁，但系你话佢有冇话碌佢哋卡啊，食佢哋嗰个桥，即系嗰个桥或者可能都系有嘅。咁但系总之呢个后屘就冇再讲啦，吓咁而嗰时话呢套嘢会有续集，就足之系搞到依家先再出，咁啊都丢淡晒噶啦。其实应该即系嗱，其实当年呢套嘢抌出嚟嗰阵咧，其实都有人睇嘅，都唔係話覺得好，即係一般大家都知道呢套係低成本，但係咧就喺低成本戲入面咧，佢做到一個即係你出乎咗你意料嘅特技， 性價比高咯，同埋佢第一集咧剪到咧好精華嘅，咁你睇個車冷虎似喂。有班有玩喎，啲藍光又吸啲人咁又話又有啲女喺度走咁樣， 唔係好知咩事。 係啊，你又會吸引㗎嘛？你即係第一集，不過大家都話喂，即係 B 級成本嘅咁樣，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咁。 升級咗咧，變咗一套咧，好似地球反擊戰咁嘅嘢。咁其實本來咧，呢一個續集，如果佢喺即係早啲抌出嚟咧，可能我覺得都仲得嘅。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經過咗咁多套呢啲咁嘅同類型啊，即甚至乎連天煞都出埋真係續集啦。其實大家厭咗㗎啦，已經有少少睇到。係。咁而家先至去抌呢套出嚟咧，有啲 零年啊， 即係而家嗱，我唔理佢係幾時啊，但係因為佢後來已經有太多套，即 係。 咁亦都開始，你都見到咧，係開始甩嘅啦，即係講同類型嘅戲開始甩。咁包括呢個第五天劫啦，咁呢一種咁嘅地球反擊嘅故事咧，我諗大家睇到立咗啊，個 係啱啱離曬離曬。 咁所以佢而家係太遲推出呢一套嘢咧，我覺得都關事嘅。如果佢早啲，早多幾年咧，可能呢套或者個評價會高啲。但係而家佢評價話唔係話即係話佢好差嘅喺度，即係只不過你依家再抌出嚟咧，咁大家就已經即係一般啦咁樣。咁但其實佢係咪真係咁唔好睇咧？我特技嗰部分依然係有，我唔渣噶，最少我覺得唔渣噶。 係唔差， 我嘅特技絕對冇差，唔差，真係唔差，係。咁不過佢故事咧就佢又強行去做一個好大嘅故事，係。 係啦，個世界觀推到好大，同埋佢又係嗰啲咧，即係呢啲通常你後期叫後期優異質度咧，佢就唔係好理個劇情嘅，即係成日覺得，哎，我都係 sell 緊特技，做咩你砌呢位俾我打？總之有中有奸就得噶啦。咁二來就即係劇情佢唔識，好似真係我哋編劇技巧， 咁 主合鋪。咁三來又唔識寫人物嘅，咁所以啲人好浮啊！睇完我即係炸人，我唔知佢炸咩人嚟嘅，即係嗰個咩司機啊？ 個導演咧，就係上一次個編劇嚟嘅。 係。 咁今次佢就自己導埋咁啦，你當咁啦，咁上次就係嗰兩兄弟做導演嘅，咁我唔知佢哋一後面點樣搞啦，即係總之今次都係算係一個即係實現咗咁多年嚟想即係續拍呢、這個 即係還 fans 囉，都啱嘅， 係啦，咁佢 你問我又唔係零嘅，係啦，即係你問我真係唔係零嘅，我係唔係零嘅，係啊，即係某一啲位你譬如你見到佢追你，譬如一開頭喺地鐵咁樣，即係出嚟啱啱第一次見，嗰啲場口都還可以都做得。咁但係你將佢，即係佢只能夠叫做掌握到拍個別場口。 有幾個打位係都係得嘅，但係中間有好多啲文搶啊，有一隻船都搞咗好耐。係 啊，嗰啲就唔得啦。 換嘅一定。 係啦，嗰啲本身夠啦。 換 冇錯。咁同埋睇女都 OK 咯，呢套。系啊，睇女都 OK 咯，即系后屘个地铁司机都咩嘅，好身材嘅，跟住又有一个嗰、那个兄妹，独漂兄妹又还可以咁咯，咁大家系呢只都爽嘅。 即系呢套戏咧，如果大家对呢个地球反转个类型，你仲未体验咧，就可以睇下啦。即系我都系咁，我咁样去评价啦。即系我唔系话最差，系大家对呢个题材仲有冇兴趣啫？ 系。 系啊，如果大家仲 OK 呢个题材咧，就 OK 嘅。但系我谂好多人都已经系觉得勾咗低啊，嗰个系同埋个实在太远啦，呢度续集离第一集太远啦，即系年份啊，我意思 系太一来太远，二来不过头先讲 故事，直情讲翻嗰日噶，佢唔系讲嗰日之后噶， 系嗰日嘅就 又未有 嗰日同之后咯，系嗰日 过噶，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但系讲漏咗今集就咩嘅 咁样咯， 系啦，今集就叫同上集最大分别就多咗大型机械人个设计咯，即系嗰只奸角。 盔甲啦，佢仲可以上一隻大嘅。咁嗰隻大機械咧都有兩種嘅，一隻咧就即係二足立嘅，即係你當即係大型機械 人 企到嘅。系啦，有一隻就人猿咁樣嘅，即係躝嘅，四腳嘅，墊地嘅，咁啊，即係同埋啲須咧又多啲嘅，得啦，咁啊啲眼嗰啲珠咧又多啲，咁啊叫坐地啲， 上次出過啦嗰只， 係啦，咁啊兩隻嘢又真嘅，因為咧就話 人形又新啲嘅。 系啊，人形就系得嗰个间隔先有嘅啫，即系嗰个间隔似系船长啦，即系似大佬啦，船长啦。咁因为咧，今集个男主角个仔咧，又系经过一轮纠缠嘅，哇，都佢都争啲冇事嘅，即系吸佢又俾佢停到冇事，入到去上到探船啦，啜佢嗰下又帮佢掹到落嚟，最后夹埋上去反转又俾佢走得甩，但系最后个条嗰个仔都系死咗嘅，咁啊搞咗好耐四五次嘅冇死，最后先死，但死咗之后咧，咁佢又系因为一只戒指睇到阿爸爸只戒指，咁佢又。变翻红色，咁就又变咗正义，咁最后佢揸只大嘢同嗰个大佬两个只炒，咁真系猿人打人类咁样嘅，即系一个两脚，佢有过肩摔噶，你有冇留意啊？佢打得下咧，将只猩猩一个过肩打到地下，即系打到佢有武术根底嘅咁样，咁然后就嗰边咧个小朋友点解话打得就系话佢可以拿咗个咩外星武器咁啊出波嘅，咁啊总之一嘢遮咁啊赢咗咁啊，咁啊几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元素啊，有少少呢度有啲似。好似太平洋咁樣嘅嚇咁樣。 仲有《勁女》呢個作品就咧，呢啲過肩摔好少兒科啊。 啱啱啱啱啱。 仲用手過肩摔啊。 係啱啱啱，佢嗰啲冇嘅雙人合作技，掹條底褲一齊著埋一齊嗰啲嘛。 係啊之類啦。 嚇有啊呢個過咗嚟，嗱我覺得睇爽唔係零啊，即係。系啊，有人中意睇爽戏噶嘛？嗱，依真系唔使咁老噶啦，呢啲就定义为即系老，同埋好似我咁啊，系啊，呢套戏啊，同埋我好似我咁啊，嗱，休息不足啊，即系咁辛苦，平时翻工咁辛苦，系入去可以放你瞓觉，瞓翻醒翻，你睇得到啲剧情续到嘅，冇所谓嘅，即系可以俾你休息瞓觉嘅戏，適當休息，到打醒翻，好睇好睇，跟住又合跑合跑，養一養神，喂又正嘢喎，最後 ending 打得咁棍嘅，咁呢啲戲啱啊，係啊，即係爽片嚟嘅，可以咁講。 你當睇特攝片啦，即係有時有啲唔係成套都好睇嗰啲蒙面超人咧，即係佢有啲成套好睇，有啲唔係噶嘛，唔係睇下佢打咪算咯，咁咪飛下咁其實咧網上係有得睇好耐噶啦，咁所以呢套咧，如果大家唔想去戲院睇，上網睇啊，我睇下又可以睇啊，係 咪？ 佢第就係呢套戲咧。雖然佢喺度新拍，但我覺得有個常未期已經過咗嘅感覺咯，最怕即係最弊就係、是，即係呢套應該係幾年前已經出街嘅，咁就 明白， 好可惜，依家先見到，咁就變咗個感覺有啲勾咗低，係最唔好係咁嘅，係啦，唔係話套戲唔好啊，係啊係啊係，係，大家睇下佢啲特技啊嗰樣嘢，戰鬥係都可以㗎，係啊係啊，係 係 係，怪獸特攝片路線㗎，佢今次真係玩翻。 系， 好啦，咁讲完呢套，我哋要讲完啊嘛，新年咁去讲冇，我哋讲下一套怪兽特色啦。 冇 乜啦，下一套怪兽就竟然系徐克 香港啊， 徐克监制故事， 配冇错，徐克监制袁和平担任导演啊， 导演 即系八爷啊，咁啊八爷担任导演咧唔系第一套啊。八爷担任导演好多，即 系 系啊，但系近期出名就系卧虎藏龙、清兵宝剑，即系第二集嘅卧虎藏龙啦。当然第一集卧虎藏龙喺李安拍嗰套咧，就喺外国惊为天人嘅，即系或者叫华人市场都攞咗好多奖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惯武侠片，其实好普通，即系佢即系拍翻武侠嘅啫。不过外国就哇当正大作咁样。咁但系第二集就插嘅，但系第二集系有丹爷、有杨紫琼，亦都有个新嘅女星好大力嘅。咁咧，其实第二集我睇过。 新女星咪就系上次同阿马云咧喺度打扮春丽嗰个咪佢 咯。啊，系啊，我就系话系啊，嗰个叫咩马小丽啊？点啊？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 系啦，我补翻个名 嚟嘅，好似如果唔 系啊，都星妹。就系、是、诶，得、我查到。就系、是、我 唔紧要啦，唔紧要。 系啊，刘成宇啊，系啱啊，刘成宇。 今套戏冇嘅，放心系。 冇错，咁啊，跟住其实都唔算差噶，即系我觉得第二集。咁但系啲人就话开始就话喂，阿八爷都系喂都唔好啊，做翻动作导演啦，即系你拍戏都奶噶，通常都咁样。咁跟住就嚟紧呢套就奇门遁甲咯，啱即系今年2017。 其实呢套要讲翻就系第一套奇门遁甲，其实系咪好似都系二零嘅系嘛？ 冇错。 系 啊， 1982， 我见 到82，OK，我啊觉得好睇过而家嗰套。 其实旧嗰套我冇睇， 我 有睇， 唔多讲啦，系啦系啦，我唔多讲点解我冇睇，有时间先解释。 系 咁呢套反而咧，阿马仔又同我讲过嘅旧嗰套， 咁佢就話其實係比較搞笑嘅。系佢都系有一个、 哦、 有一个老伯同有一个阿婆，咁当然嗰个阿婆系男人扮嘅，其实实质个演员。 嗰个系袁和平嚟噶。 我以为自己嚟噶，哦，原来原来再袁和平，阿婆就系袁和平。咁佢就嗰、那个有又系个唔知咩门咁样，唔知系咪叫翻呢个名字，唔记得啦。咁咁佢话系 呢度就叫冇人门啦，系冇错， 系。系啦，咁佢就又系有班人学嘢咁样嘅，系咪吓？类似又系咁，咁佢就叫做有班坏。 系功夫片咯。 有班坏嘅，咁你当好似忍者咁两边打咁嘅啫，即系。 哦，即系谐趣功夫片，但系甩甩玄 学 嘅，甩甩 冇睇过， 我冇睇过。哦，明白。 系，绝对系谐趣功夫片。但如果你睇过旧嗰套都唔紧要嘅。因为你喺周星驰嘅国产零零大内密探零零八咧，其实系拍翻晒出嚟噶啦，已经。 哦，即系又系嗰科嘢，编晒 number 十兄弟咁样。 等下纷纷解释翻有边度边度，其实系呢个先。 好， 纷纷 讲。你好明显，你睇大内密探零零八咧，佢咪有个奸角，又系袁和平佢哋搞出嚟嘅，咪又系嗰啲 宝莲王 咩面人啊？ 跟住两个孖生嘅喺度，咩黑白判官咁样噶嘛，咁样。 你就会知道佢就系拍紧奇门遁甲嘅，即系重复一 次。我记得好似里面都系有个阿婆系男人扮嗰个，唔系就系袁和平嚟 啊 嘛？ 系啊 系啊，嗰个就系袁和平嚟。 即系嗰个都系袁和平。哦， 即系你睇功夫咧，最尾咪俾本秘笈个僆仔，嗰个咪袁和平咯。 系， 又系佢。 系啦，嗰、那个咪袁和平嚟噶，即系瘦瘦高高瘦瘦， 系个阿婆嚟嘅， 系个女人嚟嘅。 哦，咁样。 系啦，咁系啦。 咁而呢个练得无上神功嗰个有冇呢个角色咧？喺呢、這个 随随便便有冇？ 其实佢唔系吊耷落去，但系个拍摄手法其实就即系奇门遁甲嘅拍摄手法。 知道，哦，明白。即系咁样多类少少。 即系嗰个大概你会知道咩？其实 系。即系。叫做 冇解剖外星人啊嘛，冇解剖外星人， 但系佢冇正式叫外星人噶嘛，系啊，咁咧呢套啊，而家讲真啦， 系， 你讲你讲先， 外星人啊， 系啦，佢就直头叫外星人嘅， 再延续呢个嘅大内密探就零零八啦，直情系打呢个， 佢就叫妖人嚟 客啦， 系啦，佢一开波就变 V.O. 嘅， 佢开头有叫佢哋做。天外 外天系啦，天外来客，同埋个影像影住够稳定嘅，外边嚟嘅。咁而入边讲到话咩叫奇门？奇门就乜乜乜乜乜。咁你遇咧遁甲就乜乜乜乜啦。咁啊愣咗少少嘢，咁但系咧个画面系似咧， 自由有关 嘅。系啦，同埋又似系有啲佢又个画面见到啲 DNA 嘅，即系去到啲咧原子结构，跟住又见 DNA， 咁有啲好似血统，即系嗰啲感觉，咁样又有啲咁嘅影像啦。咁就话总之，你又当其实我都唔系好奇门，就即系话系嗰啲咩生肖八字，但系又话系我唔记得佢套戏讲啲咩。咁总之遁甲就话佢可以咩开到大自然嘅力量咁啦，你当系咁啦。咁跟住就话系即系对抗天外嘅来客。咁一开波已经讲咧，咁咧就有个组织就因为就系、是一直就系负担住地球，就要对付呢啲咁嘅天外嘅妖人嘅。 系啊，冇错。 系啦，佢又唔系复仇者，一开波佢嘅拍法系 MIB 嘅，即系意思 Man in the Bat， 跟唔到佢系嗰啲系啦， 都 系啊， 都系， 直头系啊，咪真直头系，开头系嘢嘢笑笑。 复仇者啊，后屘变咗复仇者。 啊，后边系后边，冇咁啊，唔止孖火，佢直头体现到 Iron Man 添啊。即系有 Iron Man 嘅手同脚啊，起码得唔得？咁啊，形象化都变 Iron Man 啦。咁啊，但系最后我觉得 Iron Man 就唔复仇者都唔似，最后一开头系似 X Man 嘅，即系嗰啲咧桥梁怪咧，就佢有啲似十兄弟嘅大人版，即系唔系搞笑， 哦、 但有啲啊有个驼背， 翻嗰啲咩顺风耳， 系啦，有个驼背。咁啊，而最搞嘢个李治廷咧就会断手断脚嘅，即系呢个剧透啊都吓，大家都即系未必睇啦。咁我解释埋，咁啊李治廷会断手断脚，为救条女。 我哋剧透同唔睇冇关系嘅，呢度要睇嘅。 系冇错系啦，咁啊断手断脚之后，原来佢又俾个拐杖佢，咁啊俾拐杖前咧，咁佢要断肢嘛，咁佢就俾咗 Iron Man 嘅手，真系啊 Iron Man 嘅铁嘅手，同埋 Iron Man 嘅脚都系红金色做脚架嘅，得唔得？真系即系二肢嘅，咁然后就俾个拐杖佢，原来佢就系铁拐嚟，即系佢个代号就，咁跟住有埋嗰啲咩铁蜻蜓啊，跟住但系有咩顺风耳啊，有咩哇有咩咁有个可以，咁但系佢哋嗰啲奇怪怪咧，即系嗰啲队员系有异能嘅。佢冇解釋嘅，有啲話出個光波啊，跟住有啲就全部識飛啊緊㗎啦，跟住有啲會幻化啲嘢啊，即係總之好無厘頭，有啲好大力啊咁樣之類嘅。 唔係，其實佢唔係用異能嚟去解釋嘅，佢話佢嗰啲係你當好似法術定咩咁啦。 可以咁講。 咁反而係後尾 即係周冬雨再過咗啲力量嗰啲 先。佢就話嗰個就真係，咪嗰個佢又話叫神功咯。佢入邊就話，係啊，入邊就話，哇，原來咁，因為後屘又解釋啦。咁啊，講佢個二師兄就一早不在咁樣。咁二師兄邊個咧？其實就唔得嘅個演員，垃圾嚟嘅。咁但係原來就好紅啦，就係、是、大鵬嚟嘅，得唔得？咁就係即係嗰個夏洛特煩惱嗰個男主角啊，得唔得？咁一炮而紅喺國內叫第一線，你當喜劇啦，又唔算係小生咯。咁但係佢飾演呢個角色又唔搞笑嘅，即係佢又有啲正正經經。 叫咩名？ 佢個演員叫大鵬兩個字，係啦，你查下好出名嘅角落，係大鵬鵬，大鵬高飛喎，大鵬。咁跟住就咁佢就原來話要揾個叫繼任掌門。咁 大師兄先勁喎。 係大師兄犀利啊！大師兄咧其實係型嘅，不過後屘有啲教啫。佢本身個造型型嘅，我覺得啦，500我覺得大嘅。 得㗎，佢唔 係啊，造型得㗎，係啦，你唔好叫佢講嘢，同埋你叫佢唔好打。佢精神領袖企喺度，好似即係咩嗰啲咩個咩 Harry Potter 做正我 女巫嗰啲叫咩？係啦，仲喺度得㗎啦，精神領袖，千祈唔好叫佢打，一打哇，原來咁削嘅，打得仲弱過佢嗰啲嗰十隻僆仔其中一隻咁樣，跟住仲要咧，佢冇出過招嘅，一出招就已經死咁得，咁死就要周冬雨救。咁你咁講周冬雨咩咧？周正勁啊！哇，講阿二師兄就大怕。 喂，你補埋佢關騎呢人先，唔好咁快叫佢周冬 雨。好，嗱騎呢人啦，但係嘥嗰啲真係 唔 識喎。 唔數啊，你數漏咗一個女人啊！你快啲講埋。 係女人就係鐵蜻蜓，咁啊不嬲正嘅藝麗啊，即係個演員。 藝良 係藝麗。 哦。 咁啊，出名 啊！ 藝麗最出名就佢係金陵十三钗，即系张艺谋第一套，即系讲日本嘅抗日战争军事嗰类主角。 蝙蝠侠做嗰套啊， 其实睇得两下嘅， 睇得两下唔差，但系佢又唔系走，佢走气质嗰只嘅，即系唔系话走。 咁讲， 喂，但系佢呢度一开始佢系火鸡姐咁嘅碌噶喎。 系特登嘅，咁佢当佢幻化啫，都好大 proportion 嘅靓女。 即系你真系睇女咧，系得呢个女睇得嘅啫。基本上系周冬雨喺呢套戏入边系一个。佢反而係一個羅莉咁嘅，佢做到即係咁，因為佢入籍都冇波嘅 ，OK， 咁成套戲係即係佢好似一個細路女咁嘅啫，你佢當佢入邊都係。 但係留意啊，周冬雨所有演繹都係咁嘅。周冬雨其實所有演繹都係咁，包括七月安生佢都係咁，其實所以周冬雨由頭到尾演自己嘅，佢又係咁嘅，即係又係咁樣即係就算表面冇嘢咁，但係又會扮曬 Q 嘅，係啦，係要嗰眼得得意。 嗰陣以為大家邊個啊？以為大家邊個玩周星馳個嗰個？徐光七号嗰个叫咩？ 吓，徐娇， 我以为睇紧徐娇啊，大佬。 不过呢套佢话讲一开头有啲傻，即系又话要揽揽，叔叔揽揽又咩？哎，我未揽过抱抱咁啊，抱完之后咁啊，成日揽住阿大鹏即系阿二师兄。咁啊，二师兄揾佢嗰段其实都唔系咁差嘅，又话讲佢揭框咁样揾到咁啊，话呢个奸。 介绍埋先嗱，咁啊，实质个女主角得两个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个艺妮啦，系嘛？咁啊，靚啲咧呢個，我就覺得佢個路線有一似張藝嘉以前啲路線嘅，即係佢好似成日惡史倫敦咁樣嘅，咁但係又睇得兩下嗰啲啦嚇， 冇錯。 咁啊，唔知點樣中意佢，要俾佢冚幾巴咁嗰啲啦嚇。咁 冇錯。 咁呢啲我都唔知啊，我又唔覺得呢叫傲嬌啊，我唔知啲係咩，好奇特。我覺得張藝嘉咧，總之係啊，我覺得係。咁另外就要介紹嗰個周冬雨啊，快啲講啦。 咁周冬雨就係話咧，個二師兄廿幾個監獄揾佢，咁一揾到話呢個病人咧，因為佢話講佢嗰啲，你當啲不正常病人中心啦，佢又話叫咩？ 即係佢話要揾個登上門嘅，就唔知點樣揾到佢嗰度嘅。 係啊，總之你話當緣分又好，後屘又講佢有出場啊，最勁。咁其實黃曉明做大 劍記咧，就係佢個手嗰個手。 係啦，咁啊 detect 到，但係入到去之後咧，就原本就係一間監獄啦，但係個監獄咧發覺話好多刀痕嘅。即係好哇，成埲牆咧挖開曬，咁入到去發覺嘅哇，跟住絕世刀客啦。點解原來係阿周冬雨個靚妹 喺度 睇緊書？ 喺度啫， 咁樣嘅啫。咁啊， 有個圓圈嘅，即係佢嗰個即係嗰個叫咩咧？即係 前臂 咧，嗰度咧， 係啊，關節係啊，關節嗰 位， 冇錯， 係手公殺， 係啊，手瓜嗰位，冇錯。 所以佢話佢冇名，咁佢就叫咗做小圓圈啦。 冇錯， 因為 我 個圈， 我就嫌佢 圈啊，其實就係。就係佢哋嗰個門派嗰個標誌， 個徽號係，但我就嫌佢太早喺嗰一幕咧已經爆咗鳳凰咯，即係你其實你可以爆鳳凰唔使咁早話俾人知，或者你爆少少算啦。咁佢嗰度回憶一早已經講阿周冬雨就話後屘會變鳳凰嘅， 嗰只唔係鳳凰嚟嘅，其實嗰只係始祖鳥嚟 但系佢入边个表达就系凤凰，佢又有。 喂，咁我哋唔系超聊嘅，可能系超聊嘅，系。但系就个手大只嘅，即系巨型噶。佢 大化啦，将 佢。佢人啊细粒，但系一变大咧就大，直头大过幼咗只嘅，即系 好大。 直头我谂接近就不止哥斯拉，不止哥斯拉，我谂起码都有两河巴咁大咯。兩河巴咁大咯，起碼係啊，即係不止哥斯拉，但起碼兩河巴咁大啦，咁樣咁啊，仲會飛會叫 男性大啦，我諗係 冇錯。咁啊，跟住好早爆咗，咁所以係人觀眾係人都知道係妖嚟嘅，即係叫做佢就話定義呢個妖嚟咯。咁啊，妖之餘仲係好似白痴嘅，即係好傻嘅，好單純嘅。咁但係又似係中意咗阿大鵬嘅，得唔得？咁於是帶咗佢去，咁啊大鵬就好得佢一個，就覺得佢就係掌門，因為嗰個手印。咁但係其他啲人梗係唔妥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又講下大魔王咩嚟啦？咁、那個妖人一開。不過已經有個隕石跌咗落嚟地球啦，咁地球正好似喺個開封府嘅，咁嗰啲森林島嗰、那個地球嗰嚿隕石爆出嚟有隻嘢，咁開頭嗰隻嘢個設計咧就好似視圖嘅，係一粒嘢，但係側邊有好多鬚，啲鬚喺度當對翼咁喺度飛嘅。咁樣係啦，咁啊，即係 變咗做人形啦嚇，總之 係啦，後尾就由啲佢又由啲絲狀 都 係 由佢 紅色嘅嘢 組成嘅人形 啦，係啦，組成嘅一個人形 管嘅， 冇錯，佢就話叫呢嚿嘢叫佢有名嘅外星人同外星人有稱呼㗎，佢叫赤木。咁啦，赤木就一紅卜卜嘅。咁另外嗰邊要救咩咧？又叫虎王定虎鬱咧？好似虎王 白虎啊！ 系咩白虎咩？我好似系啊，咁嗰只嘢原來就一早就話上一代嘅 冇嘅。嗰只嘢一啲都唔似白虎喎，佢又 係啊，唔似噶。嗰只嘢擺明係魔獸嚟嘅啫，即係魔獸嗰啲 friend 嚟嘅。 係啦，冇錯。 係啦，即係好大隻，有翼嘅，有翼嘅，但係有惡魔樣，正常嗰啲打機見到啲惡魔樣嘅啫，係啦，即係固體咁樣，就冇啲虛幻嘢嘅。咁而嗰只嘢咧，原來揾咗個球道，就話係上一輩嘅無隱門，就集合曬全個無隱門，就死好多人嘅，先揾鎖到佢嘅啫，得唔得？咁而家嗰只。赤木咧就先搞到個地震，開封府地震，然後再落咗個地牢，就叫做打。我又唔知道出嚇佢、第一 佢 又 嚟救佢嘅， 救佢咁同埋佢有科幻嘢噶。第一科幻佢出咗個叫聲波攻擊，就係、是、即係呢個北韓對美國領事館 超音波， 係啊，超音波，超音波武器咁樣，跟住就喺度有指向性嘅聲波。咁如果啲人話嘔曬血、噴曬血咁樣，咁啊叫第一科幻啦。啊，不過佢自己嘅設定都係外星人，佢講得明自己外星人啦，係啊。咁啊天外來客咁樣，跟住後屘救完佢先話，原來我咧我特登俾人困住㗎咁樣喎。咁即係嗰個白虎啊串嘴喎，同埋白虎同阿赤木話唔多妥嘅，兩個周時兩個鬧交。咁啊，但係佢又唔係講中文嘅，佢有啲聲音下邊親字幕嘅。 其實係講中文嘅，不過佢整到個聲咁嘅。 可以咁講，但下邊親字幕。 真係講中文嘅。 但系留意赤木系似第三位接觸聲音嘅好啲嘅，白虎就真系嗰啲中文歪音啦。阿赤木由頭到尾係好高音，咁樣嘅，即係好似第三位接觸 聲。係佢係講中文嘅，佢係講。 係啊，但係都係下面有字幕，係啊，兩個有對話噶。咁啊嗱，實際得呢兩隻妖人嘅啫，即係搞咁多嘢，佢冇同伴，冇顯身過任何細嘅。 其實多一隻咁嘅紅色嗰只嘢咧，係叫佢同佢合體嘅。 係。但係阿虎白虎唔制。是啊，白虎啊，即係自我，同埋白虎就話我冇輸，我唔係輸俾人類，我特登匿埋，點解？因為我已經將自己嘅武器咧擠咗落去，有個叫做咩咩鞋啊，咩御神鞋啊，係嘛？即係有嚿機關裝置，就話係御神機，係啦，一嚿唔知嘅，好似盒嘅嘢，似係平時嗰啲裝劍咧，清明寶劍嗰個劍盒嘅啫，木做咁樣，但係就有啲好多雕刻嘅，個 texture 幾靚，好古舊嘅。咁就話御神呢個御神機係嘛，重出江湖，咁啊掀起，咁原來佢已經，但係佢好早俾觀眾知，個外星人就話：我要已經將個力量放咗去御神機，等班人類嘅貪念去搶奪呢個機而自取滅亡。 冇癲啦，真 係。係啦，你當係咁樣嘅，得唔得？講粗口啊！講粗口嘅得唔得？即係直頭對住鏡頭講嘅陰公，係啊，白痴都明嘅。咁跟住，好你傾咁啊，跟住嗰邊又點咧？原來阿五伯咧就話好嚴重，咁啊要即刻 call 二師兄要翻嚟啦。二來你又要帶啲人走，我就快馬加鞭去洛陽，就攞咗呢個御神機，就有機會可以抵抗外星人。咁於是下個鏡頭就已經五嘅話，原來有五個教主喎。咁啊出嚟，嗰五個教主都好鬼似大霹靂嘅。即係大霹靂入面嗰啲角色嘅，咁又喺嗰條柱度，咁又好似華山論劍咁樣啦。咁五個教主咧，其中有個為我哋識嘅就係功夫入面嗰個十二路談腿， 即係嗰個而家都出名啦喺國內嚇。 嗯。 係嗰、那個嗰、那個演員啦、嗯，其餘嗰啲其實都怪人唔識啊。咁啊，跟住五個各有特色嘅，有個用水啦，有個用玩火啦，有個就直頭係咩嘅 Overwatch 入邊嗰個死神嚟嘅啦，一模一樣嘅個樣都似啊。咁跟住兼爭就唔係雙槍嘅啫。咁跟住仲有個係飛啲。就是那個即係功夫那個就飛啲金輪嘅，即係有啲金輪法王咁啦，一炸金輪。咁另外有個最慘，出都冇出就死埋。咁嗰個咩嚟？就原來揾人扮嘅，就原來就係嗰隻紅色嗰隻赤木啊，得唔得？咁總之五個鬼門嚟到，咁原來就話嗰個千機盒咧，一嘢掂就哇就咁開，吉盒嚟喎。通常啲寶物都係咁啦嚇，即係裝寶物嗰個盒先係寶物啊嘛嚇，咁啊開咗入邊空氣嚟嘅，跟住後屘發覺原來要五個掌門運功，好誇張嘅，咁啊一運功咧就嗰邊一運啲輪啊撳啲掣，又會成個盒咧就會獅子變嘅，即係明明長方形又會變咗扁狀，跟住扁狀搞完又會噴煙，噴完煙跟住變咗一團火，團火搞完之後後屘啊煉成咗有個類似，其實嗰嚿嘢叫咩咧？叫匕首啊，可唔可以咁叫啊？一個環手揸喺手嘅金屬物品啦，得唔得？但就有啲 texture， 佢都可以愛嚟當係短打，即係短兵器攻擊嘅咁樣嘅一嚿咁樣嘅嘢，咁啊叫做哇解咗個千機咩啦咁樣，咁 keep 跨咁樣，原來係咩咧？原來當你解完呢個千機咧，就咦我唔知解完先操縱定係本身都操縱啦。做咩個 point 就係話原來呢五個長老。即系盟主都咁好武功，其实都一追我，佢俾我俾咗啲外星力量。 其实佢扭呢嚿呢个盒之前咧，佢打开咗嗰度有嚿蓝色光就咗出嚟先嘅。 啊，有就嘅。咁 即系其实嗰度咧就系佢整咗只好似孔雀咁嘅嘢喺度嘅。咁其实嗰个咩孔雀嗰个嘢，我就觉得其实佢有预表咗呢个啊周冬雨嗰只咁嘅，我系始祖鸟嗰只嘢。 吓系噶，即系佢开盒啊，周冬雨先出现噶。你嘅意思，你觉得 系？唔系。即其實我覺得佢個設計啊，點解個盒上面有隻好似孔雀咁嘅嘢咧？其實佢應該係有關係嘅。但係咧，佢呢、這個，但係佢呢套戲咧，其實佢冇解釋到呢個關係，因為咧，其實實質呢個古仔係未完嘅。 哦，係一定未完，古都未完啦。咁不過 可能咧，佢之後係會即如果佢收得啦，咁佢再拍，佢可能會解翻到底點解會有第三隻怪獸啊？即其實周冬雨真係第三隻怪獸啊嘛。 係，冇錯，係啦，係啊，呢個冇解釋嘅。是啊，冇 其實佢應該係同佢哋有關係嘅。佢呢度咧由到尾冇講過，係。 跟係啦，咁啊，跟但係就最後仲話講到啊，周冬雨唔知係怪眾，係話係個咩？佢哋要消滅嘅武器咁樣嘅，你當係即係佢哋外星人要殺佢咁樣，咁樣 佢 哋先保護。 佢嗰個藍光咧，其實都係同佢一樣係藍色嘅。咁嗰、那個嗰、那個光咧，就後屘就俾嗰只紅色嗰只咩赤木就攞咗噶嘛。 係。 咁而變咗出嚟嗰把，你話好似似一把刀定啲乜鬼嗰個怪嘢，我都自己我都唔知嗰個叫乜嘢啦。係 啊，唔知 咩。誒，切啲曬攞嚟嚇。咁嗰個嘢就係嗰隻白虎揸住，即係總之佢兩個咧唔肯即係合作。係， 冇錯。 唔肯合作。 係啦， 咁就算揸住一件神兵到咧，一人揸住一橛都唔肯合。 咁最後 合璧就先係完整 嘅。係啦，咁而最後亦食到個結巧，即係你當係佢都想講就話啊，白虎就諗住咁樣令到啲我哋人類自相殘殺。咁最後周冬雨都係用呢招，就兩隻嘢自相殘殺而完嘅。即係如果 ending 佢最後個結局就係咁咯。咁總之最後打下打下都冇理啊。中間總之周冬雨就後屘會醒覺嘅，又冇話醒覺，佢不嬲就話悶，又會將啲花咧。開花咯，咁其實話佢周，你當周冬雨有呢個極速治愈能力咯，咁佢先治愈就李治廷咯，因為李治廷救阿魏尼嗰陣時啊斷手斷腳嘅，好慘嘅，佢個下場，咁但係就佢同阿就跟住佢哋，咁但係就未叫正式入咗呢個無隱門嘅，咁但係直至啊周冬雨啊攬住佢，咁跟後屘啊佢刪翻啲手腳，咁刪完手腳仲有埋神力嘅。即係講佢其實仲會俾咗神功佢，咁而同樣情況就後屘打打下咧，就到就點解要出嗰五大掌門，就有一個已經死咗啦。咁啊四個掌門原來出嚟就係最後就 battle 佢哋嘅，咁因為佢唔會下下外星人嚟打啊嘛。咁嗰四個掌門就各自嚟，咁啊兩個兩個咁打，咁嗰四個掌門咧又有啲各懷鬼胎，又要我陰你，你陰我咁樣。 唔好啦，不如你等我兩句講完佢啦。 好， 好，咁嗰幾個死剩嗰啲幾個掌門咪喺度搶啦，跟住互抽之下死鬼曬，死剩一個啦嚇。簡單講，用水嗰個死剩，咁嗰個就跟住就竟然有能力，即係差唔多殺曬嗰個無隱門嗰幾個大，即係一二三師兄， 包括五百 死曬， 包括埋五百嘅 死曬喎，死曬喎，直情 真 係 死，真心死，碾死咗。 咁啊，周冬雨就其實攞咗喺度，跟住佢就唔知用嗰啲唔知咩嘅力量啦，係可以隔空取物，就用嗰支即係嗰個。 嗰、那個叫咩？即係個二師兄嗰支盲公竹啊，即係佢多咗大盲佬噶嘛。佢就飛死插死咗嗰個玩水嗰個掛咗啦。咁跟住佢就用佢用曬佢所有嘅能力咧，就救翻生呢三條友。咁呢三條友醒翻就發覺周冬雨已經變曬滿頭白髮，同埋佢直情佢都變咗藍色啊。 係白髮魔女咁啊。 總之佢就就死啊，已經就死咁啊，最尾咪斷埋氣咁啊，撞鬼咗佢啊。咁啊，嗰你以為冇咗啦，周冬雨啊，即係玩完啦。咁最尾咧，佢哋就因為各有俾佢復活咗之後咧，就各即係變咗超人啊，佢哋。 嗱，佢個表象係點咧？佢哋係直頭係等於而家孫悟空最勁嗰招叫咩無極二神功啊！佢係有藍光護體嘅，同埋識飛嘅。咁佢哋四個就係咁啦，一夜爆氣就無極二神功，四個就真係龍珠嘅，真係飛埋去就抌嚿石頭砸啊外星人，跟住外星人又同佢打咗喺空中飛來飛去打嘅。咁但係咧，誰不知一打，喂，原來四個雖然有神功護體喎，喂。冇料到喎，即係個戰鬥力咧仲低過平時嗰啲車夫喎，咁就收咗皮嗰四個，咁收咗皮嗰下咁點咧？咁啊，卡叔講 啊，即係頭先嗰度咧，原本佢哋就諗住出發去打嘅，跟住又話要收埋啊，即係生嘅手腳出嚟嗰個咩李治廷啊，咁又搞咗輪入會儀式，入會儀式原來係一人打佢嘅，要打佢嘅 ，OK， 咁啊嗰個三師者伸咗一腳嗰就發覺自己都有超能力咧，就伸到去飛到好遠。咁佢哋出曬去打，你就以為哇好睇啦，終於去大戰啦。點知大戰就 CG 大戰，係即係咧，佢 同埋 即 係十秒鐘 咧，佢起碼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功夫動作啊。你見之前嗰啲，但係功夫動作咧係隨住佢套戲一路發展越嚟越少嘅喎。嗱，初期咧冇咁多呢一陣咧，佢哋就比較似武俠片嘅，即係會飛檐走壁啊，會有啲功夫動作嘅。咁越嚟越少，然之後去到最後咧。其實變咗蜀山嘅，咁蜀山 係啊，蜀山咁啦。 大家睇過蜀山係講徐克第一套嗰度喎，特別係咁你佢哋就係浮空咁樣喺度打嘅啫。咁你就見到咧，其實基本上係藍幕，跟住又加獅子怪啦。咁跟住其實冇得打之餘咧，咁最尾係佢哋唔夠打，咁點算咧？咁原來周冬雨突然間復活喎，係個墳墓度好笑嘅，突然間咧有嗰啲孔雀毛伸出嚟啊，係 羽毛生出嚟，但係好似生到棵樹咁樣嘅。系啊，爆出嚟嘅。 咁跟住佢就爆出嚟，咁啊吓，即系佢又冇话凤凰嗰啲咩嘅，即系佢呢个凤凰一火都有复活噶嘛。咁总之佢就变咗条怪咁样飞出嚟，就系嗰只紫刀鸟咁嘅嘢。就变翻系紫刀鸟状态咁。咁佢其实佢平时变紫刀鸟就应该系发癫会砸佢哋嘅，但呢度就好似变咗神兽咁咧， 同埋有意识嘅，系啊， 有意识嘅，系啊。咁啊， 仲要帮佢哋，系啦。 定为即系呢个正义嘅哥斯拉定加美拉啊？唔知啊。系咁啊。咁总之就其實咧，後屘唔係幫佢哋啊，淨係佢哋睇佢打嘅啫，唔好用幫。咁就真係變成特攝片啦，就係、是、三隻怪獸混戰。 係， 竟然係咁，但係 CG 混戰 嘅 一陣嘅啫，係啊 ，CG 嘅啫 ，CG 嘅喎，係啦。如果你話嗰三隻怪獸混戰，佢夠膽用皮套拍我拍爛手掌，但係佢竟然係 CG， 係 啊，全畫嘅啫，喺空中 根本就唔好睇嘅，即係嗰個 CG 嘅程度咧，亦都好似 game 咁嘅啫，你覺得係 平面嘅又唔立體嘅。有冇景深冇剩嘅，系啊系啊。 系咪纷纷话佢咩话似咩话？好似大陆啲游戏系嘛？ 似嗰啲网游嗰啲 trailer 啊，其实 系啦，即系其实都几流下嘅。讲真，嗰啲特色 系好流啊流。 咁总之佢就令到嗰两只嘢就自己互相就怼死咗就埋单。 唔系佢其中个 point 点样？仲有咧，就系佢仲要喺空中大爆炸完咧，阿周冬雨系超人咁飞翻落嚟嘅喺个天度。 我就系想讲啊，唔系佢个影 落地噶。 系啊，佢赢嗰 ending 好怪嘅，就系话做咩赤木最后两个争嘅，赤木攞咗个神，即系嗰个好似匕首嘅嘢，跟住原来幻化成好似一支炮，但系嗰支炮又好似星球大战啱啱开门嗰、那个，即系等于08MS 小队嗰个炮，系有嘢中间转，又逆时针顺时针转，跟住发光。当佢射出嚟嗰啲系咩嚟咧？但系唔系一条光线，佢射出嚟一扎细菌嚟，但系立体化咗嘅一个艾滋病 HMV 病毒，但系咧就一粒粒嘅。翻落去，咁嗰啲掂到你上就爆炸，系啦，佢射 HMV 病毒嘅，咁而就射完咧，最大镬，当佢射紧个凤凰嗰刹那冲紧埋去嗰下，突然之间凤凰做一个好靓嘅丝丹转身，得唔得？即系我意思，真系丝丹转身，一个咩唔知俾咗走友咁样一个直角假身转走咗，咁嗰扎 HMV 便就抌咗落去俾阿虎王即刻濑实嘢，哦，你条粉皮行都爆死咗，但系咁都咪好笑，爆完之后原来嗰个丝丹。 即嗰個直角斯丹轉身轉完咧，出矛招，佢隻手咧係揸住咗人哋個球嗰件球衫嘅。咁啊，斯丹轉身完，除咗攞咗個波，仲揸住球衫一嘢揈 Q 咗埋去，就將赤木咧揈翻落去咩咧？就係、是、明明之前射出咗嗰啲 HMV 病毒。咁你幾匪夷所思？嗰只嘢撞咗埋佢窗 ，Oh no！ 爆埋， 起埋，系 啦，好鬼肥皂劇嘅呢一幕，我覺得真係好高，我懷疑佢係溝片，最後依下佢係用個溝片 嘅心態。係怪獸特攝片嚟嘅，不過佢就用 CG 去做咧，你就睇到你真係好核突。咁跟住佢仲還原成人間體飛落嚟，咁我心諗，咦？佢變成人間體，佢唔識飛喎，咁點解佢咪搭死咯？ 但系啊，同埋還原咗之後仲型咗喎， 佢又冇講佢點落地喎，即係總之 成個人咁飛嘅， 人咁，咁 係啊，超人咁飛嘅， 其實佢跌緊落嚟嘅啫，我覺得佢係啊，咁但係佢就冇講啦，佢冇影啦，已經冇影啊點？ 之後就大，係啦，之後就鋪下集啦，但係就已經做咗掌門人咁咯，咁即係咁樣揭垮咁咯，但係開咗 掌門。 系早掌门啦， 以为变咗曾志伟啊，大佬以为我哋喺度 super 啊，大佬咁你喺度讲埋啲无聊嘢咧，跟住佢就开始讲啦，又话原来咧唔件事唔系咁简单嘅，因为佢又睇翻嗰幅咁嘅清明上河图，好好笑，佢原来仲有下卷就是、清明下河图，跟住咧佢将两幅嘢咧并埋一齐，跟住揾光 照，系啊，即系啦，中间我猫停咗有汉字啊，佢最大镬汉字嘅大佬 啦吓。唔知咩字啊，系咁 唔系啊，潦草嘅汉字嚟噶，好啦，恐怖啊，系 嗱， 跟住就整咗佢 咧。阿周冬雨而家系有超能力嘅，即系可能佢之前冇，可能佢而家唔知咪醒觉咗。佢好似系咪好似喺啲石度写字啊？嘛 系，唔系诶嗱呢招咧，阿五八都试过嘅，五八都试过。你见你写字， 头先话佢飞嚟嗰下咧，可能其实佢系识飞嘅，我唔知道。即系可能佢已经识飞啦，而家 已经识飞啦， 佢冇讲嘅，因为佢冇讲嘅，你明唔明？咁我當佢係變咗啦，係而家唔係普通一個靚妹啦，係咗有超能力。咁嗰度佢就話呢，原來又仲有啲嘢要查喎，係咩嘢？記唔記得？佢又話要去個咩霧啊？係咪 啊？ 咩古牛霧啊？ 係啊，係類似一啲古靈，唔係古盤霧啊，盤古霧，好似係盤古霧咁，跟住就出現霧啦。 啲收埋啲乜嘢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呢個都唔係嘅，跟住最尾原來就係有一個玩佢到底邊個去咧，邊個去咧咁原來後屘又等阿李治廷就想溝嗰個三 不嬲都係嘅，有啲愛情位咯，係啊，即係個女掌門不嬲啊冧啊大鵬，咁但係大鵬本身就同阿切蜻蜓就不嬲係兩個應該 係 啦， 咁樣 係啦，咁但係嗰個李治廷又冧咗阿鐵蜻蜓咁啦，類似咁有啲咁嘅奶係咁有啲錯綜複雜關係咁啊，係啊，冇咁重要咁咯。 即係總之佢最尾竟然咁樣嚟完場，咁其實佢不如去完場講我哋出發去嗰個新嗰個嘅旅程嗰個啦。咁總之就齊娃娃咁啊完咗噶啦，係 OK。咁啊，似乎佢都鋪咗個叫尾。咁如果呢套得咧，咁啊似乎就會繼續講個盤古墓嗰度，咁或者再會講下到底點解啊周冬雨嗰隻嘢係點樣嚟？咁相信其實佢都係同佢哋嗰幾隻怪係有關係嘅，但係佢呢度呢一集就完全 冇 解到啦， 係啦，冇解到， 冇講到啦。咁其實佢都話咗佢係佢哋啲嘢嚟㗎啦，不過佢係咩嚟嘅咧？點解佢會好似傻咗咁又冇記憶咁？到底係咩原因？佢可能留翻下一集咧。如果有下一集嘅話， 係冇。 咁呢個啦，咁實質啦，你話內地收唔收得嘛？ 唔收得，係啦，好似兩億零嘅，係啊。 嗱，咁我要講一樣嘢啦，即係其實袁和平嘅武術嘅設計，嗱，我唔係話佢武功嘅設計喎，唔係話即係嗰啲武打，如果講唔係武打，我不嬲都講啦，我就鍾意睇程小東，點解呢？唔係話程小東嗰啲耍武功嗰啲嘢好啊，而係佢會設計到呢，即係如果大家睇翻東方不敗之，佢會設計到咧好多個 level 武功級別清晰，冇混淆。 即係你可以咧，唔係，係佢嗰個層次啊！即係你會睇到阿令狐沖，咁令狐沖就喺佢嗰輩嚟講就算勁嘅。 嗯。 咁即係佢嗰輩其他人就水過佢噶嘛？咁你又分到喎，你又分到啊！佢啲師弟啊，或者佢嗰啲第二啲門嗰人同佢打咧啊！你咁嗰個李連杰嚟噶嘛？咁我話李連杰勁會好多，你覺得係咪？跳嚟跳去咁，啲劍又犀利。但係你李連杰再同一啲嗰啲即係啲咩師叔啊，或者其他嗰啲第二啲門派嗰啲，即係早有一輩啲人咧，你又睇到咧，佢表現到佢哋又勁過佢嘅，即係你會睇到佢係一層層，好似酥皮咁嘅。 明白。 咁跟住咧，佢一路睇，咁中間當然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嘅高手啦，即係甚至乎啲東瀛嘅高手啦，係嗰啲咩咩咩啊咩咩話。 即係有啊有啊咩錢家樂啊嗰啲噶嘛，記唔記得？即係嗰啲咩咩叫原 中華英雄 啊嘛，係記唔記得？唔係唔係中華英雄， 咩英雄有啊？你講咩玫瑰嗰啲 啊？阿李嚇，跟住又有咁嘅服部千軍咁啊，記唔記得？咁其實咧呢啲都唔係最勁噶嘛，咁但係咧你睇翻呢啲好似又勁喎，又再勁啲喎。咁跟住你一路一級一級，結果咁最犀利嗰個東方不敗啦。你睇到佢喺一套戲入面咧，佢係可以鋪排到有唔同嘅層次嘅武功高低，同埋佢諗到點樣表現佢勁啲嘅。 明白。啱，即係 阿 令狐沖定係 有 層次咯。 啲掌力嘅，但佢就初初冇嘅最少嚇。咁冇錯，佢個設計啊，係個設計嚟嘅。你嗰武打嘅設計係。其實你嗰個設計，你真係當拍緊蒙面超人啫嘛，冇人話你裏面啲招式要真實㗎，係 係 嘛，蒙面超人就唔真實㗎啦，嗰啲嘢嘛，咁但係佢就表現到一種層次層級邊個點樣勁啲， 同埋點解明明弱會贏咗強咧？佢有講佢嘅交代一個合理嘅， 或者佢個角色變強咗之後，佢有 係啦，佢有解釋點解會 表現，唔係佢表現啊，佢主要係表現到出嚟啊， 嗯。 唔係用返同一招，不過佢練勁咗啊！嗱，如果同一招勁咗，嗰啲呢就永遠係龍珠式啦，即係而家龍珠式就係佢就係打唔贏，而家打得贏就算啦。咁而家袁和平就係呢隻啦，即係就係咁嘅啫。即係總之之前打唔贏，而家打得贏，咁咪勁咗咯。咁你會見到實質個表現上啊，喂，我都係李治廷初初係步快嗰陣，我覺得個表現好啲啦，即係佢嗰啲功夫嘅表現。你後尾飛天係，但係我唔覺得佢勁咯，即係個表現唔講係勁嘅，你就係話佢勁啫嘛。你話有咗個能力都，咁你呢個設計上根本就唔得嚇。講真，卧虎藏龍，我係嗱你攞獎你嘅事，我淨覺得係政治原因嘅啫，俾上佢裏邊嘅嗰個設計，我鬧咗好多年㗎啦。喂，你嗰個啊啊，嗰個女叫咩名話？章子怡叫咩名？裏邊叫咩？裏邊叫做 劉成宇啊。 唔係， 玉娇龙啊， 玉娇龙， 系啊，好 嘢，佢里边甚至乎形容佢系飞， 系， 连周润发都咁讲嘅入边佢，但周润发明明系冇咁高啊佢噶嘛，但周润发仲要踩住啲柳枝嘅，佢唔使，佢真系 superman 咁飞嘅， 系， 好啊，算啦，即系都算，其实明明唔系啦，明明玉娇龙应该系渣过周润发噶嘛， 嗯， 但系你表现上你睇到佢飞呢下嘢一定系劲过周润发。咁但係佢又唔夠啊！周潤發過，周潤發又唔知點解明明唔識飛又追到佢喎，都唔知咁點解嘅。即係我追到係真係追到佢啊，唔係溝佢啊。OK， 係咁好啦，去到嬲尾周潤發領嗰嘢，佢又喺度唔識飛喎。阿張子怡即係玉嬌龍，佢喺度行路。 係 喂，點啊你？係 一唔統一咯。 即係你唔可以一此時嘅。OK， 咁你嗰個成個表現係即係其實咁咪就係冇設計咯，我覺得係。即係你個設計就係你要整體去設計到一套嘅，其實都係講緊個世界觀或者你點樣。係， 即 係 能力值咁樣，你要編好曬，包括除咗性格之外啲。 你唔係淨係編個 number 俾佢，唔係話而家悟空嘅戰鬥力去到幾多萬啊？係你有冇表現到佢有點樣勁啫？以前嘅龍珠初期係有㗎，咁佢咪由 阿洛開始咯，阿洛跟住後屘啊天津飯啊咁嗰啲有㗎嘛，無限啊嗰啲都有分曬。 咁好打，咁跟住開始識出波。咁所以識出個 跟住 有 變化，係跟住 咁曬人又起碼都有變咗個樣啊！嗱，唔係好似而家咁一味換顏色嘅啫喎，咁同埋咧，佢冇咩表現，佢有一啲招，佢就咪又係用翻嗰啲招，不過佢話佢練勁咗，用嗰啲招都勁啲咁啫嘛。其實咧，你就係冇去再諗點樣表現佢勁啲啦，就噏嘅啫。嗱，咁呢啲我就叫做冇設計嘅。你講佢勁嘅啫嘛，你冇表現佢勁咗嘅，咁咪好似上次睇咩咁咯？呢個咩破壘拳咯？着咗件嘢变完身只都系打烂仔胶， 系。 不过我系两个着咗甲嘅人打烂仔胶咁咪好劲啊！ 系。 咁你呢个其实你观众就唔收货嘅，你咁样你表现佢变咗超人，你要俾啲超人嘅嘢我睇噶嘛咁当然亦唔系好似 Superman 咁，你执我埋个大厦，我执你埋大厦咧。其实呢啲都系冇设计。 嗯。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套戏咧，其实失败嘅地方咧，即系我讲翻奇门遁甲。其实就系佢一个即系个能力嘅设计上咧，佢冇将营造咗佢点样强化嘅时候，佢有乜嘢唔同啊？佢反而我觉得佢哋初仲觉得佢哋劲啲啊。 系 啊，即系其实成龙嗰套戏都系咁噶，即系机器之血。你觉得开头嗰场嗱呢、這个马仔有睇 到啊？系好实噶。 开头虽然阿成龙佢实质上就唔系劲啊，开头即系普通警察咁，而家我哋打。 即係要好犧牲啲人先可以打得，但係嗰場你反而覺得仲打得， 係啊，仲有張力啲㗎嘛，係咯， 係啊，但係後屘咧講到佢變咗有超人嚟嗰陣，反而冇設計，佢就話有我咪攣低條友大力過佢咁就算，咁其實呢啲就係冇設計啊，即係冇喺嗰個表現上嘅設計，你打低佢啫嘛，你只不過其實咩設計啫？你之前打唔低，而家打低我咪勁咗咧咁，呢個只係一個比較級而唔係設計。 冇錯， 咁如果係咁咩戲都唔使設計㗎喇，如果係咁，咁係冇設計呀， 係呀，冇設定囉，咁呢套就慘啦， 大量依賴 CG 亦係其中一個敗筆嚟， 係啦，即係國內呢票房呢慘到都慘不忍睹，最後 2.9 億嘅， 不過我要補返一句先，佢裏面呢有嗰啲公價位呢係仲有嘅，即係有時佢喺啲飛檐走壁喺度追呀，嗰時呢係有 嘅。咁有化咗好多步啊，即係同埋係都係一開始囉。 傳統嘅 係啦，嗰啲傳統龜呀嗰啲係有嘅。 傳統嘅嗰種武打呢，我覺得係佢仲係拍得好嘅。但係佢今次呢實在太依賴太多 CG 同埋即係。 同埋後尾太誇張啊，成日即係一嚿嘢明明好細粒嘅，一變就變咗佢啲遮，一變變咗幾廿把遮咁樣，跟住又假喎啲遮。咁你睇囉，即係唔好睇囉，投入唔到。 唔係話呢堆嘢有問題啊，如果大家睇呢個布袋戲，其實布袋戲入面佢啲打法呢完全係熟生嘅，完全係奇幻嘅。喂，但係佢雖然奇幻咗，佢啲劍係實體㗎喎，即係佢唔係 CG 㗎喎。佢真係攞啲模型劍喺度揈嚟揈去喎。咁喂，咁人哋雖然佢未至於一比一人咁大，喂，其實你冇以為嗰部嗰只好細呀，都唔細㗎。咁其實可能都半個人咁大㗎。咁其實佢咁嗰把劍咪即係一比二。咁你不如你喺現場做把一比一嘅，你咪一樣搵啲嘢揈㗎嘛。你一樣可以做到御劍，即係啲劍喺度飛嚟飛去，點解唔得啫？喂，即係你學返布袋戲嗰個拍法，不過你係真人用真人。一樣做到嘅，點解做唔到啫？咁唔好一出劍一有嘢飛嚟飛就獅子好假。 係，明白。 係啊，即係你唔好話你輸俾布袋戲啊！你話差唔差布袋戲喎？我唔係話布袋戲差啊，即係意思你個真人咁嘅投資，其實布袋戲用個公仔，人哋表現嗰種劍仙啊，或者嗰種咁嘅即係法術啊，人哋仲做得好啲啊！即係或者咁講，布袋戲可能佢仲係用緊《倩女幽魂》嗰種拍法啊，就係實體嘅。即係波一波波咪咁嗰把劍飛上，嗰把劍真㗎，即係佢即係飛嚟飛去揾嘢吊住飛，但係嗰把劍唔係 CG 㗎嘛。其實係用返嗰種打法，點解唔用嗰種打法啫？其實 OK 㗎，係。咁但係佢哋而家一出新法術係咩？全部 CG， 即係佢哋對自己嘅 CG 太有信心，而佢嘅 CG 實力就是太低。 太假咯！ 就算你做 翻 现实 画面， 都应该用咁多 C G 啊！就算佢得到，系啊，其实佢开一把真遮，跟住系咁将佢 copy 咪得咯。 嗯， 即系把遮系真嘅，不过你可以一变一百把噶嘛，唔使用 C G 做，唔使连佢手揸把都系假嘅，有冇需要咧？ 明白， 系嘛？咁你变咗你呢啲，其实就系、是，我唔得啦，我唔系好收货。诶，咁啊，俾分觉得点？ 我觉得就啊。袁和平咁，頭先個 cut 佢哋都講過，佢對現場真係武者嚟噶嘛，即係武打動作。佢喺呢套戲裏面咧，就將嗰樣嘢就完全放棄曬咁滯， 咪淨係喺度飛檐走壁少少咁多咯，係 啊。即係你格鬥嗰啲完全冇咁滯。 冇，少好少啊，係。 咁啊算啦，咁你再將對現場嘅嘢擺低，又擺啲唔現場嘅嘢落去咧，就搞到仲更加，即係自暴其短啊！根本呢啲就係喺度。 咁同埋呢，我見過原場嗰陣嘅字幕呢，佢寫呢個嘅 storyboard 啊，佢有九個人做嘅。但我相信呢，佢哋淨係喺特技位有畫嘅啫。咁但呢，其實外國人拍戲，即係例如咁，我唔係套套一見過 storyboard， 但例如 Indiana Jones 咁啦，即係奪寶奇兵，其實佢唔係淨係特技位㗎喎，佢係成套戲都有做 storyboard 㗎喎，我發覺佢。咁所以佢啲分鏡呢係唔會去到特技嗰陣同文場係有即係有出入啊！而呢啲中國人拍呢啲咧，其實咧，似啲去到呢啲特技位咧，你就發覺佢嘅分鏡方式咧就好似卡通嘅。咁但係咧，佢平時拍人嗰陣又用一種完全唔同嘅分鏡方法，你覺得佢似好似唔同人拍咁嘅，即係第二套戲啊！你覺得係第二套戲啊？嚇，同埋你去到啲電腦位，你覺得好似睇緊卡通啊？唔係話佢嘅完成度咁簡單喎，你我成嗰啲分鏡都唔自然嘅做得。是啊，咁因为佢啲 storyboard 係淨係做咗嗰度囉。 不過你 佢平時就用翻拍人拍嘅方法，就唔用 蘇博。你去華語電影唔會話蘇博噶啦，係啊，你唔會好似外國咁咁。 唔係，徐克係比較第一個做嘅，但係佢都淨係做 某啲場口啫， 做做呢、這個嗰啲特技位咯。 特技位。 咁樣咯。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做，其實就應該比較整體少少都要有，同埋你先統一到啊。主要係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一去到啲 C C 位，直情即刻變卡通片，即唔係就係話啲 C C 假，所以覺得似卡通片，係佢連啲分鏡都似卡通片嘅。係，因為事實上 C C 真係動畫嚟嘅，咁你揾揾動畫師嚟做分鏡，佢係咪用卡通片嘅分鏡方法先？卡通片嘅分鏡方法同真人電影係唔同㗎，其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 因為咪佢又擴張咧，個視點好唔同嘅，即係因為我哋個鏡頭擺位，如果你大機咧，好局限噶嘛。 唔 係你，但係你動畫又唔係喐。 代表你唔可以㗎，你動畫都可以模仿翻真人㗎，點解唔可以 啫？係啱，但係真人做到動畫咁就難咯。即係如果你一定要真人嗰 part 都要做到動畫咁樣嘅視點，就好麻煩嘅。咁所以就好明顯會有分野㗎，所以你調翻轉，應該嗰邊縮翻咯。即係如果你係要。系嘛？即系嗰边冇咁漫画化。 咁即系佢根本好明显系两条 team 做，咁你有咩办法唔变咗两只感觉咧？ 冇错。 咁你只不过夹喺蓝幕 key 翻嗰班人上去，咁冇办法，冇办法好嘅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其实呢套戏都唔系成本低啊。 系。 系嘛？即系冇理由去。 好劲啊！其实你问我系成本好高，因为差唔多入边全部后期嘅。哇！我见你后边出嗰、那个即係啲工作人員名單咧，後期佔我諗起碼四成人咯，即係前期、中期啊嗰啲咩正常燈光組好快出曬，跟住後面後期更多人咯，幾百人啲名咁出緊嚟嘅，即係好咁重後製嘅嘢，真係好貴咯。 我覺得佢不如做翻特攝咁樣拍咧，反而 仲好啊， 仲好睇啲啊。 同埋呢啲叫做武俠， 唔介意只怪獸咧係模型， 即 係 嗰啲咯，係啊，即係係咯， 有幽魂。阿老老變咗做怪獸，你覺得好慘咩？我 OK 喎。即係當然嗰個係八幾年嘅模型，喂，而家整模型可以靚好多噶嘛？係咪先？哇，你整唔到咩？請日本嘅幫你整咯。你俾唔起咩？你幾多錢啊？你貴過去拍到含忍超人啊呢套？ 係一定。 咪咯，我請埋佢條 team 嚟幫我搞，唔會差啦啩？咁就算你整個 CG， 咁哥斯拉真哥斯拉都係 CG， 雖然我唔鍾意佢個造型，但佢個 CG 唔係流㗎。佢樣衰啫。即係唔好似呢套咁話，你成覺得好似係囉，你話咩手游啊，你成覺得係即係手機 game， 係囉。好鬼渣嘅成嗰個 CG 係咁。根本係唔 match 㗎同呢套戲嗰、那個嗰、那個級數。 係冇錯。 係呀、啊。咁係咪有啲即係浪費咗呢成件事。 系啊， 我就覺得徐克係有心嘅，佢係想拍套即係其實係科幻嘅咁樣，不嬲都想拍科幻片嘅其實。 係啊，同埋就 即 係只係想即 係科幻片 影像 嘅個 idea， 影像係影像效果去先聲奪人咯，成日想咁咯。但係 佢有 idea 㗎，套戲有 idea 㗎，好明顯有啊 ，OK 㗎。但係奈何出咗嚟係即係個成品係做咗出嚟有好多問題啊，其實我就覺得唔好咁樣拍可以好啲。其實明明試到幽魂嗰個做法係好好嘢嘅，點解佢哋放棄咗嘅咧？我真係唔明，係咪真係有咗電腦咧？因為好明顯啦， 冇錯， 係。 咁但係而家你見到鬼佬咧，就翻轉頭啦。佢哋要求佢就係、是、即係走翻去拍 practical effect 嘛。其實呢啲就叫做即係用翻直接方法拍呢叫 practical effect 嘛。咁電腦咧就係、是、去執翻靚佢，唔係話誒成隻嘢電腦整咪得咯。而家鬼佬都知道唔得。咁其實香港又或者中國人有幾時先去到追得到呢樣嘢呢？咁如果佢哋仲係喺度自己自嗨，即係話與神同行係可以超越荷里活，你真係咁就死得㗎啦。就咁啦，係啦，咁呢度有冇咩其他嘅？ 仲有冇？如果唔係嗌人啦，我仲要嗌人啦。 喂 ，Sunny， 你講冇意見？ 係啊，咁其實呢套嘢佢入面嗰啲怪獸嗰啲設計啊。我覺得都還可以嘅，即係一開始嗰隻咁嘅三眼嗰隻魚啊，錦鯉啊，佢似乎係咁嘅，咁同埋佢嗰度係佢可以入咗畫噶嘛，咁但係呢個咁佢可能有少少設定上，咁我唔知佢到底係點啦，因為其實照計佢都係嗰啲妖嚟噶嘛，咁係咪有咁嘅能力嘅咧？咁唔知啦。 咁之後佢又有嗰個類似 MIB 嗰個解除記憶嗰個燈，佢就唔係咁嘅。佢呢度就變咗好似蝴蝶咁樣咁飛 A 出嚟，咁你一俾佢嗨中，咁就會消失記憶咁。即係所以點解會似嘢？話佢似呢個 Man in Black 就係咁解。 咁你話有條怪魚呢、這個 Man in Black 都有啦，個中國餐館啊嘛。係 啊，成條怪魚都似啊。 有啦， 直頭係嗰隻嚟嘅，差唔多唔同色。 咁啊，同埋佢嗰個。無人門嗰度嗰啲人呢，嗱咁我其實有 mark 低佢哋啲名嘅，咁啊有咩有穿山甲啦、鬼箭手啦、金剛子啊、千里眼啊、順風耳啊、霹靂火同雷震子，但係呢其實你唔知道佢哋到底係做乜嘅。 咪同埋佢哋冇收過個能力嘅， 冇收佢啲咩能力嘅。 係啊，佢哋好多個即係就出喺度大合照嘅影，跟住成日嗰啲咧搞笑位會坐埋喺度，好挫咁樣 ，CD 封套咁坐喺度。佢冇出招嘅咁講。 係啊，頂多係嗰個唔知霹靂火定雷震子咧，咁啊放個兩個火球咁咯，但係唔知做咩，好似就係用嚟照明嘅啫。 係啊，射照明嘅啫，好似整咗兩個 之後就冇再用過啲咩嘢啊。咁同埋周冬雨出嚟嗰陣時咧，佢咪變嗰只類似周鳥咁樣咁，咁咪藍鳳凰啦，我形容佢。咁其實嗰度佢個樣咧，好 Monster Hunter 嗰啲怪咁嘅樣。 係、直情係啊！係 直頭係啊，其中一隻，其嗰條龍咯，係嘛？ 類似咁啊，仲有佢嗰啲用本身佢無人門用嗰啲兵器咧，就全部都係彈開式兵器，但係唔知點解連李治廷嗰把刀都係咁樣。 係啊， 明明係套快嚟嘅啫，把刀可以收埋喺後邊，跟住彈開嘅，你不如拉飛 我 啦。 係啊，一節節開喎，咁搞嘢喎。 即 係所以咪呢個咪一設計咯？嗱，設計我唔係講佢把刀嘅設計，即係話你嗰個設定啊。嗱，佢竟然佢係普通嘅官差，就唔會有即係有神兵㗎、 啊， 係咪？都普通嘅啫，你嗰啲嘢係咪？即係你即係喺個。喺個佢竟然話嗰度開封，咁即係包青天嗰度啦，應該 嚇係又冇包青天， 冇啊冇展銷㗎，唔知點解，即係嗰班其他嗰啲兵仲好衰㗎嘛，即係等佢做得㗎啦，我哋睇嘢啦咁樣嚇。咁你嗰啲咪公家嗰啲刀嚟嘅啫，咁但係其他人啲刀又唔係咁嘅喎，咁做咩？即係佢好似為咗 show off 佢嗰啲特技啊，啲嘢。咁你其實你嗰個只不過一個普通嘅官差，就唔好攞啲奇兵出嚟啦，奇怪兵器啦。咁你想突顯呢一班先至係一班奇人嚟噶嘛？咁咪就嗰班奇人都有奇怪兵器先啱噶嘛？ 咪同埋佢話 嚟啊，成啲嘢係 阿李治廷係新嚟嘅，咁新嚟都有啲咁勁嘅，咁你嗰班友 其實好簡單啫嘛。你既然你形容呢班友係 MIB， 咁 MIB 當然好多古怪兵器啦。咁李治廷咧，你全部普通行必嘅差佬， 係 普通行必差佬攞把 lightsaber 出嚟，咁合唔合理？唔合理啦，系咪？系咯，咁讲完啦，咁你要喺个设定上你自己做翻好啲，你唔好中意啊摆啲怪嘢，中意啊摆啲怪嘢，你怪嘢都有层次嘅，咁佢就冇嘅呢度 ，OK， 咁啦， 咁佢嗰度咧，其实无人门嘅自己本身有嗰个手语咧，其实我觉得呢个设计 OK 嘅，几有趣。 你有冇留意佢啲手语系点样做嘅？ 佢啲手语其实就。好即係好口語咁樣變出嚟㗎我覺得係。 嗯。 唔係佢係亂做啊。 係。 即係佢哋連呢基本手語個原理佢都冇去模仿嘅。 哦係啊佢哋唔知點樣整出嚟㗎。 你當好似火影咁樣火影手印咁樣。 你冇見過嗰時呢咪有個話有個新聞啊。话嗰个做手语嗰个人咧系乱做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 系啊，喺入边你个总统一边个黑人啊嘛，话原来白党撞咗十年啦，好似话几年喎做咗。 但系佢虽然乱做，我哋唔识睇手语人咧，你觉得佢啲动作起码系似嘅， 同埋好认真嘅，佢啲表情咧，哇咁样好认真咁做，跟住成块手，啲眼神位好认真嘅，系啊唔流嘅唔流嘅， 流，但人哋都个似模似样啊嘛。我哋講出嚟，即係等於你 Star War，Star War 咧係第一套咧會作外星語言嘅作品，即係以前個外星語言咧啲外星人亂咁噏就算噶啦。 係 Star War 咧係第一套咧啲外星人講嘢係佢 有個 真正嘅語言，冇錯，佢即係當然佢係真係冇呢個語言，但係佢自己作，而佢係有個系統，所以你聽咧你又覺得佢真係似一種某一種語言嘅。咁佢真係揾啲語言專家去整噶嘛？咁你喂大佬你做手語其實。 你求其啦，即係我冇話你要真係手語，因為你嗰陣係你自己獨門嘅手語。喂，我唔該你揾個手語片，你睇人哋啲手語係點做嘅，大即係你唔係叫你真啊，你扮下。喂，大佬，佢成做啲手語係好似喺度亂做啊，亂做到係唔似啊，手語即係攞隻手亂咁擺啲動作，即係擺啲 OK 啊嗰啲咁嘅動作，佢呢啲唔係手語嚟嘅，大佬。 同埋好似每粒字，直頭係每粒字一個手勢嘅，佢唔係一個手語系統嘅，斷裂咗嘅，咁做乜？ 系啦，乜都冇系统。唔系呢个咪就系嗰套咩话？忘形水啊。 哦， 即 系 嗰个咧话半鱼人咧，佢嗰度有一度嗰、那个阿 Sandor Shaw 咧问嗰个哑女啊。 系。 咁个哑女回复咗就系咩咧？佢就做咗四个动作，跟住黑我咧就唔敢讲俾佢听系咩嚟。佢就哦，佢话 thank you， 佢话 thank you， 我真系讲 thank you。其实佢点解系四个动作咧？第一个就系 F， 第二个字系 U， 第三个就系 C， 第四就系 K， 咁系咩字？自己拼啦。即系其实你手语唔会系咁噶嘛，平时。但佢因为佢嗰次真系做咗四个字母啊，其实系。 系佢特登嘅。 系佢特登，佢特登。系咁你其实系咪有冇隐瞒嗰啲系粗口嚟啊？唔系你成睇到佢系啊！你见到佢系将个中文字咧去整嘅，都好流嘅你 扮。 嗱， 即系用个口语译翻做呢个手语咁啊，好似系你觉得系。 系有少少我哋睇得明嘅，你使唔使啊？ 系啊！ 唔知点解个外星人睇唔明咯？唔知，但我真系 大话周星驰都听得明嘅。 系唔好理佢哋啦，所以啲嘢咪做得唔系好仔细咯，就系话，所以我成日就话咧，你要搞科幻咧，你第一时要做啲设定，特别系世界观嘅设定。咁你唔做好啲，啲嘢就会成套嘢散晒，好松啊！即系你觉得点噶？你个世界到底 系 就系呢个。 系同埋佢哋成日拎嗰个咁嘅类似指南针嘅嘢出嚟，咁但系嗰个指南针之后又可以唔知点样变咗个波嘅形态。咁个波嘅形态咧，系啊。嗰嚿嘢又唔知道用嚟做咩喎？ 有啲字走出嚟噶，又用嚟 有啲密碼咁噶嘛？好似維基嗰個 logo 咁噶嘛？唔知道做乜？ 係啊 ，exact 嘢維基嗰個 logo， 我拉曬頭，呢度真係唔知道做乜嘢。 為咗蘇特嘅而蘇特嘅，我 話我以為簽嚟嘅，可能最後清令咁啊，飛一飛飛條令俾佢咁，我嚟做飾物，即係密碼鎖匙咁又唔係咁做乜嘢啫？ 做咩啊？ 冇用嘅，所以或者佢冇解釋啦，可能佢諗嗰陣有嘅。咁但係呢套嘢有好多嘢都係有出現，但係唔知係做乜嘅。 啱啱啱，即係好粗疏嘅，真係明白。 唔係，其實佢可能唔係，係佢冇講到啊。 嗯。 可能咧，佢設定嘅時候諗咗好多嘢嘅。係。其實套戲咧，佢又講啲又冇講啲，或者佢有做出嚟，但係佢又冇解釋。咁你觀眾點需要做咩咧？ 係。 乜你覺得你嗰樣嘢係我哋會 understand 嘅咩？如果你唔講？因为你唔系现实噶嘛，嗰样嘢系咯，我点知佢做咩？啲法术嚟嘅咁你 同埋我哋倾偈嗰阵时讲过咧，李治廷嗰只手啊，同埋只脚生翻出嚟嗰阵时嗰个样啊，好奇怪，好似 3D 编塔咁样整出嚟。 咪差唔多啦，同机器超越差唔多，好致敬啫，我估。 我机器超越嗰个好啲， 好似机器好啲， 都似啲。佢就成好似係有啲毛咁生出嚟咁樣，你點啊？ 係啊，即係好似想象嗰咩透明人魔咁樣嘅，鮮血管咁樣，有扎須咁樣嘅。但係佢出嚟之後血淋淋嘅隻腳，理論上，但係又好似爆拆咁樣嘅出嚟個效果。 係啊， 啲皮膚紅咗咁樣嘅。係啊。 其實通常呢啲咧，你啲獅子又唔係幾好，你唔好影就算㗎啦。 係啊。 佢既然有一轉變就係。 你偷位跟住話見返隻手腳就算囉，你唔好拍埋個過程 喎。即係又唔係得做得，唔係你估你係蜘蛛俠啊飛翼人嗰啲咩？ 咁同埋佢阿李治廷一醫返好之後呢，佢已經可以同嗰個掌門個無定飛環嗰個已經一夜搞掂咗佢喎。即係勁到咁喎，可以。 咁咪有咗超能力㗎嘛。 係。 咪总之啲嘢系求其嘅，其实嗱，你又分唔到，咁又法术同有超能力有咩唔同咧？咁嗰班师兄弟又话：，哇，我都想死啊，死咗等阿掌门又过啊俾我，等我都有超能力。咁但其实佢哋唔系都飞嚟飞去嘅啦咩？已经 吓系 算数啦。所以咪嗱，呢个咪就你设定上，你根本你表现唔到，到底个层次喺边啊？ 咁算啦，咁你冇辦法嘅，你中國人就係咁啦，永遠就唔重視設定啊。 係 呢個就係點解中國人拍唔到科幻片，或者拍唔到好嘅科幻片，就係呢個係關鍵嚟嘅。我再講多一次。 好啊。 咁嘥咗啦，套戲係啦。其實我覺得佢本來有個野心，或者佢都有想做一個古裝科幻嘅，但係奈何整咗出嚟又係唔係又係嗰句啊，變咗神怪片咯。 系啊， 一定神怪啦！你睇完觉得系咪神怪？唔会咧，唔会讲系神怪，系咯。咁其实系咪蜀山就一定系神怪？其实我可以同你讲，蜀山可以好科幻，亦都可以好合理解释到嗰啲法术点样做出嚟嘅。 嗯， 不过有机会先解释俾大家听啦。 冇错。 咁啊，